财网更快更准找工作，上班去喽！ 锵锵三人行，大家好，文道啊，这个王璇女士啊，专程赶到我们这里来， 哎， 昨天的节目里慷慨陈词， 对， 这个是我们日军侵华日军细菌中国受害者的原告团的团长，这官司打了十几年，但是现在被日本最高法院还是驳回了啊！我想知道，我看到一些介绍啊，有的时候在日本跟他们打官司，整个法庭上只有你一个中国人。 大多数的时候我一个中国人 啊， 所以昨天也讲了，就是说不要老只是在我发表一些言论，那是很容易做到的，能做一些实在的事情， 实实在在的事情。这方面文道好像也挺有感触。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去年的时候，去年前年不是一些反日的情绪很亢奋嘛， 嗯， 就网上很多这种言论，我就有机会呢，就跟一帮年轻人，他们也是很激动的，就跟他们谈起这事儿。我就说，其实呢，你在网上你去骂日本人啊，或者是偶尔出来游行一下，那是很省事儿的。所以有些事儿呢，是要实际要做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广州啊，就当年孙立人将军从印度、缅甸那边打回来带那个新义军， 嗯， 孙立人将军他有个习惯，他去到哪他就盖坟墓盖到什么地方，然后他后来回到广州凯旋了之后呢，他就说呢，他当年答应他那帮子弟兵，就说我带多少人出去，带多少人回来，不管生的还死的，所以到了广州之后，他要弄一个公墓，表示你们都回来了。然后呢，有的就找不到骸骨的，就建一个纪念碑，规模挺大的，在广州。那么孙将军还特别的科学啊，还坐飞机先调查三趟，找一个理想的地点。那个墓修起来了，他写了一个碑啊，那个碑文真的是很感人，他的那个文笔写的真的是很感人。结果那个东西现在变成什么呢？就首先是个菜市场， 嗯， 然后呢有一个凉亭，那个纪念亭上面呢就全都是堆着垃圾，一堆臭水。然后有一个塔楼呢就变了公厕，后来呢有人发觉到这个，就骂了一通之后呢，那么总算这个公共厕所啊是拆了，但基本上还是个菜市场。我就说你看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自己在中国土地上你实际可以做的，你说去这些抗日烈士的一个公墓，我们是不是应该还原它，是不是应该起码还原它，不要让它沦落变成一个又脏又臭又乱的菜市场，对不对？我说我们在骂日本人无耻怎么样怎么样，但你这个事儿就是可以明明自己家的事儿就能做的事儿，对不对？ 很多事情 骂人容易啊， 骂人容易啊， 实实在在的工作这可就艰难了。 骂人的资格也不是永远的，如果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做好的话，那你骂你这个资格会失去的。 对，没错。 像你在日本，你比如索赔这玩意儿，得通过结结实实的证据去说话嘛。你这就涉及到一个就是对历史的态度和思考方式的问题。你觉得在这方面呢，你看你对日本也很了解，你觉得日本和中国有什么不同？ 日本人做事情就是很仔细的，一般来讲比中国人仔细。我给你举一个生活中的很小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在中国人里头呢做事情算是很比较仔细的，因为周围人都说我仔细，然后呢我也是比较能干的。但是呢我在日本，我承认我跟日本任何女的，比如说复印一张报纸的文章，就是我那个律师，我们的日本的律师有个事务所，他的妻子在事务所工作，他就要比我复印的好，怎么弄我也弄不过他。然后呢有一次 复印 都 对，他就是给你弄得工工整整的啦，一篇文章要复印了，他会边上用白纸都盖起来，就把这一篇文章然后不会一点都不会歪斜的。 哎呦，他那个真是细节上的那种完美苛求。 所以呢我怎么的，就是做事情你总是比他缺一点什么。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就你刚才讲的这种，你说像这种打官司，无论说是这个索赔啊，在这方面好像曾经说过是日本的和平人士在起了很大作用，一直在支持你。然后就说现在这个诉讼呈现出老年诉讼的特点，一方面中国的原告老人家去世了不少了，但是另一方面好像日本的和平力量也在逐渐的这个削减。但是我倒是这个问题我挺奇怪，就是说中国人要日本人承认错误，打官司要索赔，为什么提供很大帮助的是日本人？因为我假想要是一个换位思考啊，假想中国是侵略国，那么日本要告中国，咱们有一些中国人帮着日本人打官司，他会在舆论上遭受 汉奸了， 何种处境？这个我挺奇怪，他那些帮助你的日本人，他们是些什么人？ 对，就 所有的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法庭上法庭打过也好几十起嘛，大家应该记住这知道，因确实中国的这个你们这个节目的听众都应该了解这一点，这全部都是日本的律师免费打的官司。免费打的，而且每一个诉讼它都有一个组织，一个日本的市民组织支持这个官司。那么这些日本的市民呢，他就等于说你除了打官司法律的问题以外，比如说啊要把中国受害者要原告要请到日本法庭去开庭，那哪里来的钱呢？他们要去集资，然后集了资以后他要让日本的一些日本市民来开庭坐在那里听，因为毕竟日本人呢普遍不关心政治，那么就说如果法庭坐不满的话，他就怕呢就说受害者的声音呢被法庭也会忽视，他觉得比如说有些法官他历史观上他比较右一些，他会觉得哎反正老百姓都不关心这个事情，所以他为了让更多的日本人关注，他还在印成传单到马路上去发。那这些事情谁来做呢？就是那些支持每一个诉讼的这些日本的小的就是和平团体吧，我们称为市民团体做的事情。 哎呦，我看到一个好像老兵，是不是叫松本博的？ 松本博也作证过， 是吧？说他当年就是七三幺，他保存过六个 1644， 他叫1644部队，就参与过这个嘛，参与过这个，然后回到日本之后，跟他母亲一说，他母亲不能原谅，说你是罪犯。然后呢，他跟他妻子结婚之前，也跟他妻子坦白，说我有罪，然后就帮着这个，帮着中国人索赔的官司。 所以呢，我就觉得刚才讲， 你说他们是特别的有正义感呢，还是说他们是为什么这样？ 我觉得不是说特别正义感，我觉得就是说，应该说，老百姓吧，中国人、日本人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大家首先因为日本有这一场战争啊，战争中发生那么多的暴行，就觉得日本人都是恶魔，不是这样的。而且在战争这种非常的条件，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就是说怎么样，日本政府高层当时建立这么一个完全非人道的法西斯的这个 政权， 日本的军队的制度本身对军人的管理也是非常不人道的。 嗯， 他怎么样就是说把人类本身内藏那个暴力啊他给引发出来了。他制造民族仇恨，比如说他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教育说支那是劣等民族。 所以呢 我们不能就是说因为战争中发生这些东西就认为日本就是说所有的日本人就是恶魔一样的。 那这些日本的和平人士他们做这个工作他在日本不受到压力吗？那不 他们也有， 咱想象不得给日本人骂死吗？ 八十年代早期的时候有一些右翼啊什么，他们跟右翼是对抗的。哎，对对，比如说我参加过一个会议，我想想哦，那是99年，就是说现在不是美国有一个众议员麦克本田嘛，他提出就是慰安妇的议案。当时我跟麦克本田就是在那大阪，我跟他一起从东京到大阪的。9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开了一个很大的就是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犯罪战争责任的那么一个国际会议，麦克本田也来参加的。我们从大阪那个会场就右翼的车子围着他转嘛。后来他们那些和平运动就说，哎呀，他们在给我们做广告。本来我们就。因为右翼有钱，大企业给他们钱， 那他 日本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是给右翼团体给他们钱的，因为这是朝日新闻报道的，我看到有这样的报道。 那是什么支撑这些日本律师他免费的给你中国人打官司？ 刚才我就讲了，日本在战争以后对战争有相当的反省。我们首先看他那个宪法，它是一个和平宪法。为什么说它和平宪法呢？它不允许日本政府拥有军队。然后他不允许政府就是说向海外派兵进行发动战争，所以就称为大和平宪法。当然现在安倍呢已经做好种种准备要把这个这条要去掉了。那么所以呢日本呢到了日本经济，就是说日本的战后呢社会非常稳定，他一直在发展经济。当然他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他给美国人生产军火，所以这也是他经济发展的有益，也给他带来一定的机会，他订单很大嘛，美国人的订单当然很大。但是他的社会是非常稳定的，所以他到了经济起来以后，到了8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就是左翼吧，或者称为他和平运动，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就以左翼为主的日本的左翼政党啊，还有一些就是说一般的知识分子啊，和平的具有这些和平的日本人，爱好和平的一些日本人啊，他将形成相当大的势力。他们就认为日本那个时候日本国家呢也开始就是说对许多国家有经济援助。他们认为我们日本现在有经济力量了，我们应该对就是说在太平洋在被我们在战争中被我们伤害的这些受害者进行一定的补偿，所以他当时叫称为战争补偿的战后补偿。 啊， 他称为战后补偿。那么在中国呢，我们是叫索赔。 但在日本的这个术语呢，它是叫战后补偿，所以它有一个战后补偿运动，所以呢他们就帮着这些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 这些人是值得佩服吗？你觉得？ 当然值得佩服啊，这当然佩服，因为在日本，特别是尤其现在，我觉得更困难，因为现在在整个社会右倾化的这种趋势底下，他们的处境变得很困难。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我很喜欢一个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那么他在日本就出了名是亲左的一个作家，那么常常对右翼呢就很多批评。他有一回我看他书里面，他写他直到现在为止每年固定一次会有一个日本右翼组织派人来他家，像绑架一样按住他的手，敲他的右手 啊， 他让他手指，他右手手跟手指啊是长期是不能动的，所以他写字是困难的。其实他在书里公开写，这么一个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居然能够是年年固定的被日本右翼这样子来威胁他，你就别写了，你不能再写我们了。那么但是他就这么坚持。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4006000028， 你像最近这个慰安妇问题也是，他好像日本有时候高官政府喜欢玩弄一些词藻，是不是？你比如美国众议院不是通过这个慰安妇的这个事吗？谴责日本吗？然后安倍就说什么广义性强制、狭义性强制，你听着都有点可笑了。就 是这样， 就说 他一方面这是所有的政治羞耻啊，都是喜欢模糊焦点，然后转移视线。但同时呢，他这个说法呢，其实又是回到我们中日历史观呢、啊、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分别。分别在哪呢？比如说像说慰安妇啊，他们就是很喜欢跟你计较，这慰安妇到底是我们政府征召的呢？还是我们的有日本人支持政府去征召的呢？他都要把它区分得清清楚楚 啊！ 你就连这个七七卢沟桥事变，他们也说，哎，有一派日本学者觉得那是合法的，就是当时日本军队提出去收人嘛，说那是合法的。为什么说？因为根据当时呢，中日双方是有一些协定，和美协定里面是我们有这个权利的。他们喜欢讨论这种 细节，他还对细节特别关。 这些问题绝对不是技术性的讨论，因为技术性的讨论应该是由历史学家来讨论的。如果说是学术讨论，任何讨论都是可以允许的，但是他是政治家在讨论，这是就不一样， 那就变成羞耻了。 不是，他这是把他政治化了，他是把政治家应该对历史有个非常大的态度，大的前提，这根本不是政治家讨论的范畴。为什么政治家要参与这样历史学上的这些细节的讨论呢？所以他本身他是有背后有其他的政治在里 面，他就想模糊他。 所以是这些历史政治家，他把这个历史问题讨论把它政治化了，政治化了以后呢，正常的学术讨论就无法开展了。比如说我们中国这方面三十万人，我们只能说三十万人，本来就说这个三十万人啊，到底是应该有多少实证研究的？有数据。 南京大屠杀， 中国有实证研究。 有 吗？不是没有，当然有。那个孙宅卫，南京省科院的，他最近还发现了一些就是当时掩埋尸体的一些档案资料，他说还30万人以上。有实证研究。问题就是说你要拿出每一个死亡者的名单，现在是非常困难。那么但是这些问题呢，学界可以讨论。不管怎么说，南京大屠杀是存在的。到底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因为非常的难，就是说我们要开展实证研究，所以这样你把它政治化以后，双方他就无法相让了。你明白这个问题吗？因为它任何一个数字讨论，它引发的是后面对整个历史事件的一个否定。所以这样就 不是个纯学术问题了。 这样两，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这种政治羞耻啊，他那个选择的焦点很怪。比如说像南京大屠杀，最近日本有一些政客不是说出来说只死了20000人嘛？但是问题是啊，他说只没有中国人说那么多，他说是20000，然后他跟着就否定或者谴责中国的说法。但这个说法怪的地方就是，我们姑且不去争论这个人数问题 啊， 但20000人难道不叫屠杀了吗？ 不过 这就很怪，他就 不过有一点就是说，包括日本的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最有声誉的学者啊，他也认为是20万人以上。所以我觉得这个20万人跟30万人不是一个，就是说，当然我们需要用实证研究进一步去弄清楚到底多少人啊，每一个生命都是很重要的。 当然， 但是大屠杀是存在的， 对， 20万人也是大屠杀，但。 但是问题有一点你们千万别要注意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日本我们是知道的，就是说凡是右翼的，就是我们认为他的否定历史，这些人他都是不搞实证研究的。有些人他要整个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嘛，事实嘛，所以他是什么，他是用局部来否定全部。这是原来那个纳粹为纳粹翻案的人也是一样的，所有很多在历史上要为这些事件翻案的人，他都是抓住一个细节，因为历史本身不可能完全的去复原， 对， 所以抓住个细节他要否定全。说中国不应该改善实证，不应该就是进一步要搞实证研究，不是说中国不应该进一步就要改进我们自己的历史研究的方法，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说站在历史事实它是不是存在这个大的前提，我们是应该有一个共识的。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日本的右翼学者啊，我们刚说日本做研究很严谨，但日本右翼学者呢，比如说他喜欢拿局部，他那对局部的要求他也是很细致，拿局部否定整体。可是问题是日本的右翼历史有一个更奇怪的地方，他对很多大的问题啊，他模糊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日本有一个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争论，就是日本古史那一块，因为日本古史有很多地方是没有文字的吧，对不对？像是以前野马台国那些文字资料反而要在中国找嘛。那么那一段历史，但是正正是用来说明他们所谓的天皇的这个国度啊是怎么样有延续性，这个神国是怎么下来，这个所谓神国史观呢，它古史那块完全是模糊的，它其实反而是非常非常模糊的。就右翼最喜欢谈这一块， 像王老师他有一种历史观，他反倒认为咱们中国习惯上对历史是比较模糊的，是吗？ 我们以前老百姓基本就是说也有野史嘛，就会称为野史。就基本上是以朝代、朝廷的更迭，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对，就像你现在到书店里去，你去看一下，到现在都没有很大，跟日本比起来很不同。中国个人传记特别多， 对， 你可以到日本去看一下，日本极少有个人的传记。极少有，大概你到书店里去看，最多不会超过五种吧，最大的书店里去看。 那它多的是什么呢？ 他就是比如说他有比如说我讲他有这个事件的书，一个事件。所以我们中国有时候的研究历史，你要看也看一个事件吧，你要看很多跟这个事件有关的个人传记。他这个历史的记述他不是根据一个事件来记述的，他是跟那么你要从一个名人的传记里头把被切开的，根据这个一个人的这个线索都被切成一个人一个人的了，从这个里头去找出来，然后合到一起。 有些史记就是这样，你看你要完整的看楚汉相争，你要翻多少个传记， 对， 才能够看到这个 项羽的。 对，可是我觉得还有 在日本，对，你讲的非常好，在日本他就会楚汉相争，他就会有很多这么说，就一个题目。 但有一个问题在哪，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刚刚讲的学术问题啊，其实现在也要跟，虽然说不要太政治化，但是有时候我们为了解决一个政治问题啊，就需要有这种学术态度。你比如说像你们现在做索赔这个东西啊，接下来一个问题在哪呢？接下来一个问题可能就在于，我觉得需要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国家要怎么样正确认识历史，我觉得是需要有国家力量，或者是次国家力量的这么一个全国范围的一个机构出来，做一个全国范围的历史的研究调查。比如说有多少受害者是需要理赔的，以个人名义的。因为光是很坦白讲，王雪，像你们这种以个人力量，你这回做一百多个原告去日本去告，那么日本那边也就会想了，就说你们这回告完了就算要赔，那接下来还有多少呢？那这真的是需要一个全国力量来做 这个 东西的。 这个问题就有点敏感了，咱们去一下广告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接下来也可以谈。 就刚才文道的问题，王老师怎么说？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诉他讲的非常的对，就说这我们其实这个180个人提出诉讼嘛，其实是在提出这个诉讼，其实是在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整个的。全局的大局，所以呢，但是问题就在这地方，就是说你这个全国范围的调查，你怎么搞呢？ 听说有一个日本学者曾经问过你，我没太听明白，就是说让你拿出一个范围来。 不是学者，就是我在会议上，他们日本的很大的基金会的人跟我讲，他就问我，他说王选，他说要有一个范围，就是说你要我们日本人赔，那你要拿出一个范围来。 所以呢，我在很早的时候，2001年就去美国，我就讲了，我说中俄日之间的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刘连仁的案子啊什么已经有一些胜诉出来的嘛，我说已经进入技术性的阶段了。 啊， 因为他不可能就只赔你一个人，只赔你这几个受害者。日本人做事情跟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就中国人是觉得这个对的就应该这么做，先要打破一个缺口。日本人做事情是这样的，他比如说要拿出一个政策来，他试行期就五年，他在这个五年里头不断的修正这个政策， 嗯， 然后他就觉得每一个细节都安排的非常妥帖了，他才开始启动。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是做起来干起来再做，一面做一面那个。所以呢，你现在就是说要从技术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要建立一个受害认定系统， 嗯， 那就是很大一个社会工程。 究竟多少人受害？ 就是啊， 他远远不止这180个。 这多少人受害？然后这个受害怎么认定？ 嗯， 然后呢，是不是所有的受害者就是受害者本人赔呢，还是赔他的家属呢？ 嗯， 对吧？这些受害者是不是根据他的受害程度赔呢，还是一概是平均的赔呢？ 嗯， 这些都是问题。另外一个，就他的赔偿的金额是不是要跟我们中国现在的社会福利制度要能够挂起钩来呢？ 嗯， 哎呦， 这 可细的多了。 对，这整个的是一个福利的系统，等于说要进入中国社会， 嗯， 谈何容易啊！ 我有一个外行的问题，从国际法的角度上来讲啊，国家有没有权代这个公民个人要求不就是放弃赔偿？从国际 法上来说是没有权利的。他如果说要放弃赔偿，他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法律的程序 啊， 哎，比如通过人大啊，然后要通过人大代表表决啊，因为人大代表有代表他这个选区的哎、对 的 选民的那个权利， 公投啊，什么这一类的东西， 对。是没有，我们就完全没有这个程序。另外一个，我刚才就是讲，所以这个个人的权利怎么样能够得到来确立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工程。 那这样的一个工程，比如说像你们这个工作已经提出这个问题，那我想知道就是现在像国家有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比如说国家有没有想这个呢？ 国家我觉得在中国现在就是说这个对这个问题的意识啊，就是细菌战是一个问题。你从啊、哦，比如说我现在讲，你刚才这个问题提得很好。那么我们先从外交部的发言来看， 嗯， 外交部的发言现在已经非常明确的讲，就是战争遗留问题了， 嗯， 而且他就讲到是人权问题， 嗯， 这是跟以前中国政府的表态是极大的进步，因为在以前战争遗留问题在1995年的时候，据我所知它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它没有官方说是战争遗留问题的，只是学者在那个提，所以呢，他已经就是说外交部的发言人已经明确的提到战争遗留问题还有人权问题。人权是以各个人为单位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也推动这个。